服务场所按75%限流开放，全市文娱场所不接待14日内有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或14日内有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以及入境不满21天的健康宝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的涉疫风险人员，文娱场所必须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验码、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环境通风消杀、员工健康管理、定期核酸检测、员工加强免疫接种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我的发布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军介绍做好重点战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2021年11月17日0时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正式实施。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中国铁路北京局从今天起对北京站、北京南、北京西、北京北、北京朝阳、北京东、顺义西、怀柔南、大兴机场、清河、八大岭等33个北京地区车站，发站为境外的旅客乘车进京前需要进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检测。为落实好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政策，重点战区管委会组织各重点战区制定方案预案，按照疫情防控标准严格落实四方责任，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下面我来介绍有关情况。一是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政策的宣传引导，通过各重点战区的 LED 显示屏、站内广播、公共服务平台、新媒体平台等途径，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最新政策和防疫法规、健康防护知识等，积极为过往旅客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二是严格落实环境消毒、戴口罩、一米线、扫码测温等各项防疫措施，各重点车站会同属地职能部门严格落实铁路车站、地铁站、公交车站等场所的消毒、通风、戴口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强化各类公共场所日常环境清洁消毒、扫码测温、戴口罩、手消毒等防疫措施，加强各车站地区3类场所7小单位的日常执法检查，主动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近一个月，重点战区共出动执法人员4000余人次，检查3类场所3000余场次，责令整改102起，确保了战区防疫安全。三是持续开展环境采样和全员核酸检测，确保旅客出行环境安全。重点战区管委会组织专业核酸检测机构每月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北京北站地区、清河站地区、朝阳站地区等6个站区 旅客频繁接触的重点点位，加大密度开展环境采样。截止目前，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同时，按照市防疫办要求，严格执行内部防控措施，加强内部人员管理，持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截止目前，各重点战区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各位。 好，谢谢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军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福义通报全市检查督导药店落实疫情防控的责任情况。 媒体朋友，大家好。全市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面对近期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从严、从紧、从实、从细，做好药店疫情防控管理工作，深入检查，严格督导全市药店，坚决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下面我介绍相关情况。一、从严检查督导。10月24日以来，全市药店监测到有发热症状的人员共1500余人，登记上报退热、止咳等四类药品销售信息131万余条。由各区疫情防控部门实现信息回访闭环管理。全市药监和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共检查督导药店23459家，责令停业整改338家。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未对进店人员进行测温扫码；二是对购药人员未开展流行病学询问；三是未按照一起一清单要求建立本店四类药品销售清单；四是销售四类药品信息登记不完整；五是未张贴11种症状以及附近发热门诊提示信息。二、从严落实药店疫情防控责任。早发现、早报告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在此，要求全市药店进一步发挥监测哨点的作用，严格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一是做好经营场所通风、消杀、进店测温扫码、开展流行病学询问，加强企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二是持续做好疫情防控药品销售实名登记报告制度，建立本店四类药品销售清单；三是将四类药品购药信息及时报送至各区指定的疫情防控部门进行回访；四是互联网药品销售企业要按照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实名登记购药信息，实时推送到负责配送的线下药店，由线下药店履行购药信息报告义务。对核实发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的，线下药店一律不得配送。下一步，全市药监和市场监管部门将以四个最严为根本导向，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对药店落实疫情防控责任情况继续加强检查督导，对销售四类药品信息不登记或不报告的，发现一家关停一家，情节严重的一律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药店也要做好药品销售服务工作。 希望市民朋友到店购药的时候主动配合药店测温扫码流行病学询问，如实填报相关的信息，同时配合疫情防控部门的回访筛查。感谢市民的理解与支持，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福义的通报。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东区第四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您好，北京日报记者，这个问题想提问市公安局，请问老年人、儿童的健康宝和核酸证明，我们是如何查验的？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11月17日起，对进返京人员要在远端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对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儿童、视力、听力、残疾人等群体，我们会适当放宽灵活掌握，只要求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通行，不再查验健康宝。对于3岁及以下婴幼儿，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谢谢。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四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哎，您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潘局长，想问您一下，现在呢境内有一些涉疫情的一些地区的人员，那他们现在出京需要注意什么呢？可以出京吗？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为严防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我们对境内有1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人员一直倡导非必要不出京，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这里也提醒有出京意愿的朋友充分了解目的地的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行程，回京时也需严格遵守现行的进返京政策，谢谢。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没有问题是吧？那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北京农业担保提醒您关注气象预报，上新农信贷直通车就找北京农业担保，详情关注公众号北京农业担保。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我们俩搭档哈，今儿早上起来北京大雾，你赶上了吗？ 今天早上睡了个懒觉。 你还能睡懒觉呢？ 就是趁着自己不上早班的时候吧，好好的补上一觉。 哦，那没赶上。 嗯， 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北京是真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大雾哈。今天的空气质量也是一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外边空气质量不太好。 是，但刚才下午来上班的时候，我看还可以， 啊、 应该我不知道早上什么样子啊、 嗯， 但反正这会儿看着还稍微清朗了一下、嗯。 哎，对，希望这两天的空气更好一些。那么当然了，这两天大家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疫情情况。11月16号，昨天下午，我们其实北京。已经很多市民都知道，鸿福苑小区是正式解封了。 没错， 历经了24天的封控之后呢，居民们走出了家门，但是呢，这个小区周边警灯依旧在闪烁。 为什么呢？ 哎，就是对平西府派出所的民警来说，高强度的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了，但是守护平安的职责却是一刻不容松懈。 嗯， 疫情期间啊，面对辖区地广人密。出租房屋多，无围栏，无这个、村庄也比较多，外来人口比较多。那平西府派出所上上下下用硬核守卫筑起了防疫的铜墙铁壁。 您来说说怎么个硬核法？ 哎、要说这个平西府哈、嗯，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去，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区呢。 哦， 那时候真是说地广人密。我小的时候觉得那地方地广人稀。 哦，对对对，您是在昌平那儿居住过、 啊。哎，对对对，但是现在平西府啊、回龙观呐、啊、那一带。人员非常的多。 嗯， 10月22号凌晨，疫情突然来了。平西府派出所的所长王山挨个电话召集全所的民警， 一小时不到，派出所民警就全部回所待命了。 嗯， 不到15分钟，13个卡口全部战胜了执勤民警。多日连轴转，红福苑社区民警韩斌难掩疲惫的神色， 非常辛苦， 哎，特别辛苦。11月15号傍晚，韩斌就跟记者说：“说作为社区民警，他的工作责任巨大，几乎每天早上起来6点起，凌晨才能够休息。哎呀，非常辛苦哈。那么社区刚刚进入封控状态的时候，民警的工作压力是最大的，单日最高警情最多曾经达到168次，几乎是平时的2倍。 嗯， 工作状态下的民警几乎人人口干舌燥，声音沙哑。”天热的时候穿那防护服能闷出一头汗来，天冷的时候常常是全身冰凉。哎呀，要说民警对付的大家的一些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 嗯， 什么居民家里边没人又担心暖气漏水啊，家里边需要关窗户啊，猫粮狗粮没了呀，孩子生病了呀，两口子吵架了呀， 这都得找民警。 居民会各种各样的事情找到民警啊。韩斌的微信里边躺着上百个微信群，从早到晚闪个不停。那么有小区底商的员工滞留在小区里边，韩斌协调相关部位相关单位哈，为员工送来一日三餐，还为每天得找员工聊天谈心。某确诊病例家门口留了一个纸箱子，楼里边的居民啊上下楼做核酸检测的时候都担心这箱子会带来风险，于是呢一个电话就报了警。 哦，也报了警。 哎，这你想人家家门口的箱子会不会这个有这个环境的污染啊。 嗯， 最后呢身穿防护服的韩斌上楼把这纸箱子搬到居委会进行消杀处理。 哎呀，多负责任。 哎，反正人家是这样说的，说当疫情没有离我们这么近的时候，对疫情的感受并不直观。 嗯， 但真的站在一线了，说完全不害怕也是假的。反正韩斌来不及细想和害怕，就投入到防疫当中了。不管再苦再累，人家都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没错哈， 24天的封控， 嗯， 你上早班最长连着上几天？ 21天。 你上了21天呢？ 对，就是在一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连续性的上班。 累吗？ 就是当然会，就是单位会给一些其他任务的时候 啊， 我们正常的排班肯定没有那么长时间 啊。 会有其他任务聚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会长达20天的连续上班。 哎呀， 连续起早，这其实起早是比较痛苦一点， 是吧？感觉怎么样？ 嗯，就是当然辛苦是应该的啊，这因为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 嗯，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缓冲的时间就比较少一点。 哎呀，我跟你说，我曾经遇见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听众跟我说。啊，哎，你们这工作特别好，动动嘴皮子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还真不是。 真不是，是吧？ 真不是。 要不然怎么说不靠？ 就包括作息，包括我们的饮食方方面面都要，就是，包括嗓子，就是我做了这份工作发现就千万不能感冒。 嗯， 就方方面面你都要照顾好。 哎，各行各业，当然了警察叔叔更辛苦，人家是24天的封控啊。 嗯， 所以从早上起6点到凌晨才休息，可能付出了更多的是精力体力，包括操心张着心啊。 没错， 确实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真得给这些默默付出的啊，在疫情防控当中哎做着自己的奉献的这些民警啊， 嗯， 还有防疫的工作人员点个大大的赞。 嗯，没错，当然各行各业都不一样，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细想起来也挺辛苦的啊。 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咱俩互点一下。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嗯，我觉得说说这个出行方式吧。 嗯 嗯，比如说大家平常怎么出行啊，是一般坐公交车比较多还是坐地铁比较多？ 嗯，啊 比如说坐公交车的时候，咱一般上车之后选哪个座位？ 公交车的座位 啊 你一般选哪儿？ 我会选最后一排。 中间那个？ 就最后一排靠边儿的那个。 你怎么不选最后一排中间那个呢？ 我怕就是司机一踩那个急刹车的时候，我再飞出去。 嗯，哎，这一般是跟体重成正比的，就是体重 越大。谁说的？不大也得大，我应该比你轻点儿， 有点有限吧。 咱俩反正坐中间，你肯定是先飞出去，至少比我飞得远。 那个现在还好，现在很多地方有安全带了，而且中间的座位有些公交车已经拆了。 嗯哦，对，所以我坐中间原来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把着前面那个杆儿， 哦， 就保证自己 是安全的。你为什么选择最后一排呢？ 视线好， 能看着。 因为最后一排您知道不，就是比较高一点儿。 哦， 然后呢，我 看人家后脑勺去。 我一般看窗外，而且坐前面吧，我怕担心什么呢？就是我开窗户啊什么的，会影响大家周边的人，会感觉冷。 当然， 我坐最后一排，我就可以开个 小 缝 儿啊，就是体力旺，老觉得热得慌。当然，话说回来，最后一排有一个，我小时候那公交车最后一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特别颠，就是路面，比如说有一个减速带， 嗯， 你要是坐最后一排，人前面不觉得，后边就觉得 您就是从凳子上啪叽弹起来， 就有可能是这样啊。 这也跟体重有关系。 还有很多的地方，其实真的挺有意思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坐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 哎， 像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小学之前，我们那时候坐公交车，我最喜欢的位置不是坐着，是站在司机叔叔旁边。他那个司机后边有块板，板旁边有一杆，你扶着那个杆看司机开车。男生嘛，就觉得开车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然后喜欢站在那儿。 我以为您不说，我以为你给人收票的呢。 那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当然后来上班之后，没买车之前，那就会觉得能看得出来哪个位置有可能谁先下车。 哎， 啊，就是能 怎么看呀？ 那这个密不密传，不外传， 这还独家秘诀呢。 有很多，当然现在无所谓，现在都喜欢找一个稍微松快点的地方。本身过去是因为什么？工作强度太大，而且出行公交的时候特别累，哎，特别累，希望能尽快找个座坐会儿。现在特别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坐公交车的时候喜欢坐哪个位置，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林凯老师，你小的时候上那个公交车怎么买票呀？ 那看多大岁数呗，不是身高， 反正我来北京之后都是刷码的。 啊，我们那时候不是，我们那时候售票员有一个票夹子 啊， 票夹子里边有小小条、小纸条，跟现在那便签纸很像，特别细长条。 嗯， 然后呢，人家拿一红蓝铅笔，红蓝铅笔上面还得弄一皮筋儿绑在那个笔上进行刷， 啊， 就是它摩擦力大了， 嗯， 能够把那个纸票啊刷出来，然后直接你比如你在日坛路上车，你要去永安里，人家一划就知道你从哪上哪下。 那这价格呢？ 价格都不一样啊。然后后来当然长途啊不一样，短途都是。多少钱啊？那几毛钱？ 几毛钱？ 几分钱？ 哦， 后来涨一块了。 哦 啊， 现在反正我来北京之后哈， 都刷卡了。 刷卡上车，哎，亮一下二维码，刷卡。 我们那时候 下车也刷卡。 月票， 嗯， 通学、市学、通工、市工， 啊，这些都是价格不一样的吗？ 联合月票，我有一个。 哦，啥叫联合月票？ 就是能坐地铁，就是除了坐 地铁都能坐， 都能坐，就拿那月票跟人家一看，就不用买票了。 那跟现在的老人卡、学生卡是不是也差不多？ 我那是花钱买的，但是不用再次买票了。行吧，然后你就想说什么？ 你要说现在那个上公交车的时候不得刷码嘛？ 嗯。 但是呢，明明这上下公交车咱都刷了乘车码，但是在系统上却显示缺少上下车站点。 哎呦，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就直接刷我那个叫什么 NFC 呀？ 啊，那不也是刷一种刷这个码的形式？ 不刷码， 哦， 这手机往那上一贴。 啊，就能响应了 啊！下车的时候再一贴， 那您肯定手机里没有这个北京一卡通的那个 APP。 没有，我就直接使那钱包 啊 啊， 叫什么来着？一通行，我记得上面有个二维码是可以扫一下的， 好像是。 但是我确实干过一个傻事儿，就是上了公交车刷了码，下车的时候忘刷码了。 哎呀，直接就到头了呗。 这就全程收费了。 对呀，啊，你找一个那个稍微短点的，就咱门口大一路， 啊， 其实没多少钱。 哎，就全程也就两三块钱。 哎，这全程也没多少钱。 那得正好碰上了短程的哈， 嗯， 长途就有点亏得慌了。最近就不少乘客就使用手机二维码乘公交车的时候，就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线上补灯的次数它是有限的，所以乘客联系人工客服去补灯退款的过程非常繁琐。就在11月12号，李女士接连收到了两条北京公交 APP 发来的短信， 嗯， 就提示她说，您。这李女士啊，您在11月10号乘坐的两班公交车都缺少上下车站点，需要在北京公交 APP 上自行补登行程，选择上下车站，然后完成补票。如果未及时补票，系统将在48小时内按最远行程收取全价票款。但是吧，你说像我这种是属于忘刷了哈， 嗯， 但人家李女士说我上下车的时候都刷二维码了呀，当时那语音也提示我说刷码成功了 哟。 那怎么会出现缺少上下车站点的情况呢？ 就是他身上骗你的呗。 这李女士也挺好奇嘛，她肯定不能是骗她的了哈，所以她也去问了一下，就是她登录这个 APP 查询乘车记录，就发现这两次乘车呀，均只显示了上车站点，却没有下车站点信息。 谁骗了谁？ 这个我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啊，谁说了瞎话？ 这里头不知道，咱继续说吧，看看咋回事哈。接下来说说，就按照这李女士也按照这个短信提示，她就在线上完成了布登。可是没过两天呀，这李女士乘车的时候又同样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她就再想通过线上补登的时候，短信却提示她说：“ 说什么？ 由于您补登次数已经全部使用完，您有一笔订单已自动转为单边结算中，届时啊将按照刷码站点距起。”是距这个起终点较远行程无折扣票价扣款 啊， 说白了应该就是 登太多了 啊，就是人家的补登次数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结算就怎么结算了，按那个最远行程来扣款了哈。李女士当即就拨打了客服热线，等候了十多分钟后才接通了人工客服。客服是这样说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呀，只能打客服热线进行申诉，系统自动扣除无折扣票款之后，由人工客服操作进行退款。几个小时之后呢，系统才将李女士被扣除的多余票款退回。还不错，哎，给退回回来了。李女士说呢，一周之内啊，我就频繁的遇见了四次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补登次数已经用光了，这也就意味着下次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只能是向客服热线求助，才能退回被多扣的票款。那这个过程太繁琐，哎，而且挺麻烦的。所以北京公交集团智慧出行客户的服务专线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应的哈，说乘客如果遇到这个乘车记录未上传的问题，与当时所乘车辆的刷码机网络情况是有关的，所以是因为机器上传数据没有成功所致。 那这玩意儿给大家添麻烦呢。 那确实啊， 是吧？ 工作人员解释也说，乘客正常刷码之后出现了未完成订单，是因为车辆行驶过程中啊信号不稳定，造成了机具上传乘车信息延迟。乘客耐心等待订单核单即可哈，最晚核单时间是不超过48小时的。但是如果这笔行程在48小时后仍然没有显示刷码成功，那就是上传数据没有成功，系统就无法对这次的行程扣费的。 2天。是吧？ 2天，订单状态呢会显示为待补登啊。如果说乘客每年有2次补登机会，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定的次数，后续的单边行程自动转变为单边订单，系统会在48小时内按照乘车最远行程收取费用。所以说如果订单出现异常哈，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哈。如果同样遇到过相同情况的，4000009966， 不是你。这么断句吗？就是每个人对于 我为了让大家听清楚，能够记录，这叫记录新闻。 这个，那你一般情况下不正常读怎么读啊？ 那就快一点喽。 怎么读啊？ 4000009966。 你不知道400电话它是专门断句的吗？ 啊，是在那个零后面断句， 就是4000009966。 你看你这样一说，还是会乱呀？ 怎么会乱呢？ 我们这样说吧，前面一个四。 啊， 中间呢是5个0，后面9966，哎，这大家就记住了，是不是？客服热线哈，这个您如果遇到相同情况，打这个热线，它会有人工记录和核实信息，然后呢会给您这个操作退款。 反正不管怎么说，也是希望能记住，赶紧更新一下啊。按说刷卡呀，刷个二维码呀，都是为了方便乘客。当然你如果老是这个背后 网络问题， 你比如说人家还真看一看，说实话。我那个刷卡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看我刷了多少钱 啊，有钱人 不没这习惯，可能男士稍微过得没那么精致一些，就是刷了刷了刷，他刚让我刷卡成功了，我真的不去看。 他这个是北京公交 APP 会给他发一个短信 啊， 要提示你有一单是没结账。 我连那个短信我都不怎么看， 就直接屏蔽掉了是吧？ 不屏蔽，就跟那儿就是那个红圈 啊， 显示有未读的 啊， 就跟那显示 着吧。就那通知类短信在您那儿都是屏蔽掉了是吧？ 这个每人习惯不一样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这要是黑不提白不提，真不知道。 对，虽然能退回来这钱吧，但是毕竟还是挺麻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公交车啊。您这个公交车选座啊，如果有座的话，那当然一上车您说好挤得跟相片似的，那 没座 再单说， 那咱就可以说说喜欢站在哪个位置， 那就不由得自己了。你想你上了车你还能到处找去吗？ 有空就不错了。 宁乐说，我是个低碳族，出行100%依靠公交地铁，我喜欢公交车靠近下车门附近的位置，如果是坐到最后一排一定选择靠近窗户边上的，至于地铁嘛，一定要选择靠近车门扶手的那个区域。 也可以， 挺好。 车门扶手那个我发现还挺好的位置， 因 为您可以靠在那旁边有一个板儿上， 是吧？就是稍微的觉得自己的 轻快一些， 还是沉。工长哥说，您喜欢坐哪位置？我喜欢坐找个顺向的座位，最好是靠窗，主要是我晕车，如果没有好的位置，宁可站着都不坐。 哎呦，这个顺向确实就是您坐过那个边儿上面朝这个公交车，对，这种座位确实坐着，尤其我常坐那个快二快速公交， 够 哎，那个 够快还是够什么？你说 够快呀， 够快啊，说 快速公交二号路线， 没说， 他就有一个朝后的座位，就是坐在那儿，我基本上就是铁定是晕车的。 你也晕车呀？ 晕车，就我不能让我倒坐， 哎， 我必须正坐。 以后咱去坐一次吧啊！然后呢，7498说，嗯，坚决不坐老幼病残孕专座，留给别人。哎，我觉得特别好。 嗯， 其实我觉得您可以坐，万一看上一个老幼病残孕的人士上车， 嗯， 您可以 主动及时让座。 及时让座，你让过座吗？ 让过呀。就尤其是当然有些孕妇有点看不太出来哈，有的只要但凡是能看出来是个孕妇的， 嗯， 然后还有这老人啊或者抱着孩子的， 嗯， 肯定是要让座的。 哎，孕周比较大的一般都能让， 嗯， 孕周比较小的吧你还得掂量一下，别让错了，万一人家 就 是因为 是胖 胖这玩意儿容易给人带来麻烦是吧？ 没错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坐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是， 那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来聊聊您到底喜欢哪个座位啊，如果能挑的话哈，有什么样的心得呀，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坐公交车您最喜欢坐哪个位置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下角有一个 小心心， 哎，点赞。中间呢还有一抽奖，抽奖这事儿吧随缘啊。我刚才试了试，又是谢谢参与。 那我给大家多加点精选吧，然后一会儿大家可能多一次抽奖的 机 会，机 会更多一些。 对，咱把咱的让给大家就好了。 每人手机不一样啊。孙东林说：“好想念司机售票员公交那时代，不同的价位的月票。”啊，车上为大家服务的售票员，啊，热情敬业精神，现在只是在回忆当中了啊。因为好多车没售票员，当然像李素丽这个当年是北京这个行业当中的模范，当然也有一些早年间的售票员属于那种，就是嘴皮子特别懒，啊，往里走，往里走啊。叫我们，叫我们，叫我们到了啊！你都听不清楚，都到哪儿了，是不是？ 我这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来北京玩那会儿，我记得就是北京的售票员，就是他的那个话，就是这个语流表达特别流畅 啊， 口齿特别清， 口齿清楚吗？ 不清楚，但是非常的溜。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啊！ 啊，前面到那儿， 抬脚关门了。 哎， 为什么要抬脚？ 因为是不是已经挤到门口那儿了？都 那个门 挤到门上了。 他那个门是一个夹的，中间关门、啊。你要是不抬脚，他那门特别关的特慢，最后一下咣当一声就容易夹着。 我真以前被那个公交车门给夹过脑袋，就是人太多就被夹住了。 我厚道一些，我就不再加评论了。 那我来念下一条。来看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之前几次坐公交车 脑袋被门夹了，在北京方言当中不是什么好词儿，你知道吗？ 是，但是我确实就是经历过那么一次，然后我就后来对坐公交车关门的时候，我 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马上跑上去。 来看大家发来留言， 不用说之前几次坐公交车下车忘记刷卡了，等再坐车刷卡的时候就扣全程的价钱， 是， 真是花钱买教训了。 这个他一般提醒大家，但是提醒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没走心哈。 下车注意刷卡。啊，记得刷卡、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喜欢坐哪边的位置？田哥说坐公交车，如果只乘两三站，我一般就是坐两三站就站着。如果换乘的车站比较多的话，我喜欢靠坐最后排左侧的位置。 最后排左侧， 哎、这位置不拥挤、又不影响别人上下车。 哎，没错，就是如果你要坐个远程的，其实坐后面挺好的。 坐的，我跟你说，坐前边啊，上车门那个位置有一个最大的风险，你知道吗？就得老得给人让座。 啊， 有时候看一抱小孩的来 让 人让一座，然后看一个大妈给人让一座。你要是坐在最后一排呢，相对来说前边那些风格高尚的主动让座人，就人家就抢先干了。 而且您发现没有，一般公交车最后面它是比较宽敞的，大家都会堆在前面，所以司机也会说后面的乘客往后走走呀，后面有很大的地方，然后别都堆在门口这儿。 后排大座，你听过这词吗？ 大座 啊。 后排大座啊，就是后边的位置很多。 就是当年北京还有过小公共， 嗯 啊，那个车 是那个小黄色面包吗？ 不是黄色面的啊，是面的。那个 小公共是类似于一个中巴，当然那后来都取缔了啊，因为特别选那个后排大座 啊。 哦， 反正 是样子比较大， 不是他能坐好几个人挤着 啊 啊， 没见过。 嗯 嗯，这爱的旋律说，我一般坐公交车哈，找座位人少的，靠近窗户的， 嗯， 这样既能看窗外的风景， 哎， 也能看会手机， 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些这个公交车哈，您最喜欢坐哪个位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哎， 丰台区啊，大城南里二区及秀园等小区的多个新报箱，说实话，现如今呢，订报纸、看杂志的人不多， 越来越少了吧？ 那新报箱好多的家小区的新报箱，说实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摆设，而且里边都坏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订的一些杂志、报纸，这个两个小区都出现了新报箱损坏的情况。 嗯， 因为维修不及时，订阅的报纸多次被莫名其妙的丢失。居民就说我们小区的新报箱啊，常年损坏，大家订的报纸经常被人顺走。10月14号呢，记者也是首先来到了大城南里二区5号楼，新报箱位于单元楼中间的过道里，外观呢不算破旧， 嗯， 但是不少这箱门都虚掩着，很难观言。 嗯， 顺着透着这个缝儿往里边看啊，大部分的这个新报箱里边都落灰了，不过仍然放置了不少信件呢和报刊， 看来还是有人在订啊， 还是有人用哈。由于报刊箱损坏，即使是不用钥匙，一般人也能轻易的打开一整列的箱门。刘先生说了，说我们这栋楼的新报箱坏了很长时间了，前些天有两列新报箱还掉下来了， 嗯， 就靠在旁边。他曾经啊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前不久终于有人过来维修了，但是也没彻底修好， 嗯， 新报箱还是很容易被打开。刘先生还反映，他们家订的报纸经常丢失，有一回十多天都没有收到报纸，在与邮递员确认已经放入新报箱的情况之下，他猜测报纸是被别人拿走了， 顺走了。 你说是会被谁拿走的？ 是那种想看报纸的呗。 对对对，卖废品的人比他积极多了。 哎呦，就拿去卖钱了。 那可不是嘛。有邻居多次看见一些拾荒的呀，顺走我们的报纸，拿去废品收购站卖钱了吧？ 哎呦， 订的报纸老丢，说明年都不敢订了。随后呢，记者又来到这个小区的7号楼，新报箱同样有损坏的情况，也是这箱门虚掩或者大开。 嗯， 一位路过的居民跟那儿抱怨说，像这样不安全的新报箱啊，在小区里边普遍存在，每个单元楼的损坏程度都不一样。那么记者又来到距此不远的越野这个秀园小区，在5号楼单元门旁边，一排锈迹斑斑的新报箱很是醒目，不少箱门都打开着，那个里边布满了灰尘。 嗯， 居民王女士说，由于新报箱年久失修，自己的报刊经常丢失，后来啊就不订了，说希望能够换一个新报箱，让大家踏踏实实的订报看报。那么记者又走访了其他几栋楼的新报箱，基本情况差不太多，所以这玩意儿能不能维修一下？但是说实话啊，新报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 我感觉它像一个三不管地带，物业觉得这个不归我们管，可能邮寄就是送报纸那一方觉得我只负责投递， 哎， 然后对于居民来说呢，好像这个也不是我来修缮的。 对，关键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会认为现在没人看报，但是有少数人看报，对不对？ 是呀， 啊，就是该有的设施有，咱得能使，不能跟那儿荒废。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能不能够拿新报箱，既能有一些小区做了一些尝试哈。既能收报纸，又能够收快递， 哎，这就太完美了， 哎，对吧？有些人就觉得这事儿挺好啊，这有人使，有人维护，破窗效应就是这东西破了，破了窗户，就大家破鼓乱人锤，谁都跟那儿去欺负人一下，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小区的物业好好来管理一下，是吧？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坐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听雨等晴说啊，就是基本都是站着的，坐公交车有空座也不坐，平时上班就坐了一整天了，好不容易能站会儿了， 哎， 也能为有需要的人让出座位，一举两得。 哎，就是能站会儿。现在当然了，过去上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工种它也不是有座位的， 哎， 对吧？你比如说商场里边的导购，人家一直站着，回家的时候希望能找个座坐，这可以理解。 斐老说，说最后排最中间，尤其是高出来那一块车型，让坐上去能够俯瞰，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视线特别好？ 但是他说是最后排中间那位置，那不光是唯我独尊，那要是直接给 有点危险的 地方，对啊，直接给个刹车，没系安全带，那直接就是炮弹呢。 没错，那个地方就您得把好前面那根杆儿。 哎， 孝子当头说，每天下班坐公交车，在最后排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一遍遍联想这歌词里的情景，再看窗外一闪而过的楼房，再看路上的行人，哎，就想他们内心所想。这个时刻，就全世界都是我的。 哎，真好哈。然后七七八九说，他要是坐公交车，尤其喜欢坐双层巴士，上层最前排，坐得高看得远。 哎呦，这我还真坐过。 哎，是吧？ 我特意去找了一个双层巴士去坐二层 啊，然后尤其是北京的夜晚特别漂亮。 是啊， 哎，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要坐这个双层巴士哈。后来我坐第二排的时候，就第一次坐那个上面那层，我老怕那树枝刮着自己脸。 哦， 因为它跟树枝离得更近一些。 哎，坐在二层的时候视线超级棒， 哎，超级好。而且您看北京的这个公交车二层，包括在国外，包括在境外，啊，像我们国家的香港，它的公交车不是二层的比较多，我也喜欢坐那个二层。 哎，有的那个公交车上面二层是不带棚的，有带一半棚的，哎，像天津也有那个公交车二层不带棚的，我觉得那种夏天坐还挺凉快的。 哎，千万千万赶别赶上下雨。 哎，那就坐后面去呗， 哎， 后面一半带棚。 嗯， 雷罗新田说，我通常喜欢坐靠窗的位置啊，既可以靠在窗户上休息，又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哎，挺好哈， 视线特好。 然后呢，北京五号线说，哎呀，司机旁边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最好的。然后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是我小时候的公交车的照片。 这个司机旁边现在是没有座位了。 不是，他那个司机旁边是一大包，就是他那个所有的发动机啊，都在这大包里边。 这真的是早年间的大巴车。 哎，然后他斜对面那位置是个倒座，一定是个倒座。坐那儿吧，其实你还得像我小孩的时候习惯侧坐着看着司机开车 啊， 然后或者直接跪在那个位置上看着前边，就是那个。可以透过前边那风挡玻璃， 拥有一个好奇心， 哎，能够看。 刚才他发了一张图片，还是个公交车的座位，还是个皮座位 啊？那么高档 是皮座位吧？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 哦，但看着好高级的一个，哎，这个公交车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这个3511说坐长途太困，站着睡着了，刹车的时候直接从后边跑前面去了。 你看这还是有一定危险，但是一般跑长途的车上面都是有安全带的，我们一定是要把这个站着呀。长途的公交车让站着？ 不知道呀， 不让站吧，必须要有座才可以， 是吧？关键是站着睡着了，您那手还有劲儿吗？ 这是怎么睡着的呢？ 不知道呀， 可能是很累吧。 哎， Osis 说哈，喜欢那种老式公交车，北京话叫大通套子。 哎，大通套， 三个门，中间是软连接。 嗯， 哎，那种软连接就是那种一转弯的时候它就会变形的那个软连接，是吧？ 它不变形，它中间一大圆盘。地下有一个大圆盘，然后中间那个有个套，就那种软软的那种。 哦，对，中间就会一拐弯的时候特别好玩。 那种大通道其实挺好的，成人多。当然了，小的时候你要是穿一片懒，你一定留神 脚下， 哎，脚底下别站在那个大圆盘上边，这容易卡着脚。 Osis 还说啊，那会儿那司机技术都特别棒，上车呀就坐司机边上那个位置，中间隔了一个大包，下面是发动机，冬天的时候特暖和。 哎， 哦，您那是去那取暖的呀？ 那地方暖和，冬天我跟你说，北京的公交车是2000年之前只有八字头的公交车，是不是有空调？ 哦， 大部分的公交车没空调，夏天倍儿热，冬天 倍儿 冷。哎，你要是人多挤着点还暖和点 啊， 然后人少那确实比较麻烦， 就摸着中间那大包那取暖，发动机那儿 那摸不着，太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李凯老师，据说您不是精打细算吗？考您个问题 啊！您说， 哎，就是您现在手机套餐是一个月多少钱呀？ 不告诉你， 为啥呀？这也是秘密，这也是独家秘诀。 秘诀，不假而化一 好，独家秘诀吗？ 20多块钱吧。 20多块钱 啊， 这么少？ 不是， 你把你的套餐推给我呗，我也想一个月20多块钱。 我那个套餐是这样，我们家那个宽带，送几个电话卡，绑在这一块儿。 我的也是啊， 然后那个就是电话，就是手机就不花钱了。 我的是有套餐，然后我们家 WiFi 就那网是免费的了。 我们家是网是花钱的 啊， 然后电话是不花钱，就手机 WiFi、手机是不花钱的。 换汤没换药，反正、 差不太多吧。 但是咱价钱好像差不老少。 嗨。 就说说这个通信套餐的问题啊。 您说， 最近这几年移动通信业快速发展，网络流量成为了大家选择这个通信套餐的重要指标，几个 G？ 嗯，不知道， 不知道。于是有的运营商啊，就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服务，叫免流卡。他这样宣称呢，说每用户每月只需要支付十几块钱，就可以免流量，使用多款手机程序。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少市民就发现了，哎，我使用了这类套餐之后，每月的流量费用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呀，见底儿更快了。 哟， 咋回事呢？记者就去调查了一下，就发现呀，其中这类产品在宣传用语和资费细则上都存在相同的话术陷阱。就比如说啊，以一款这个免流卡为例，它在它的产品宣传海报上是这样说的：月租只要19块，套餐内100多款手机程序都可以免流量使用啊，套餐外流量就按照1元一个 G 的标准收费。您不会定的这个吧？月租19块， 我也忘了说。 然后免流量嘛，哈，但是哈，就是大家都比较心细嘛，消费者。然而这个再往下翻这个页面，点击这个资费详情4个小字儿，就会发现所谓的免流量，并非是这个不消耗这个流量哈，也不是免收流量费用，而是指所涉及的100多款手机程序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专属流量，不是全免。虽然上面大字写的免流量，其实啊，只有 小字儿坑人。 小字里面给你写清楚了，专属流量那个免的是，一旦说哈、流量消耗超出了限值，就会按照套餐外流量来收费了，照样收钱。不仅如此，像那个宣传海报上面还有另外一行小字儿，写着更多免流手机程序，这其中又标明了具体的免流范围。原来就纳入这个免流范围的手机程序，在版本上也有一定的限制，在一些这个直播软件的条目下，还有额外的说明，比如说观看直播，还有播放视频产生的流量是可以免费的，但是呢，用户上传视频以及图片所产生的流量就不在这个专属流量范围内了。 哦，这翻译成普通话呢？ 您明白了吧？就是部分的，就是人家规定那些我们是免的，但是比如说您上传一个小视频啊，给对方发个图片呀，分享个这还算您资费的那部分。 就是说白了，他跟你说那个包月那个钱啊。不含很多东西， 是 啊，不是给你兜底儿的。 这不仔细看谁会注意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者对这个语音时长和流量的需求哈，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还是应当保证消费者能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和更换套餐。不过呢，在我们这个想换套餐的过程当中也是没那么容易的。比如说升级套餐的时候只需要打个电话就可以办，但是呢你要想降档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你就得说为了保护我的权益就需要您本人到营业厅去办理了。 就是给我说白了吧，就是麻烦麻烦你，你嫌麻烦你就不去了，照样花多花点钱。 是啊，你从169升到199套餐那行，你从200多套餐降回到69套餐那就不行了。这个有些消费者呢就还遇到了类似的这个踢皮球的情况，比如说客服说了办理套餐降级需要去营业厅，可是到了营业厅呢，业务员又说我这儿没有权限，需要您打电话找客服。所以对于这种情况，一名营业厅工作人员也是说啊，公司在各个地方的业务规定是不同的，这个套餐降档的办理方法是存在差异的，有些网点啊它属于代办点，和直营厅的权限是不同的，确实无法办理部分套餐。那话说回来，那为什么我们降级就不能打个客服呢？是不是打个客服电话我们也能降套餐，是不是也省去很多麻烦事儿了？ 反正是这样哈，生活当中就关于套餐这个事儿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坑在里边啊。我们也是希望三家运营商，电信的运营商多为我们消费者多去想一些，别老费尽心思。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玻璃门，知道吧？就是你这花钱容易，然后你汇钱难啊，对吧？这个，然后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好多人说，哎，李凯，你那个套餐是什么某哪家运营商的哈？我前几年还专门做了一个携号转网。我说我试试，结果发现远没有想象那么方便啊！就是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他们弄了好多门槛。 你得去申请，得跑几次呀？ 我跟你说，就那个短信，我复制粘贴的短信都不成功。就可见它里边非得告诉我中间有个空格，非告诉我那个什么什么字号不一样，可多事儿了。 哎，那我就不转了，我还动过这个念头。 你要不然就先退了， 嗯，然后重新办理一个，那不更麻烦 啊？反正总之， 那您就联系不上我了，下回没有人来上节目，您就找不着我 了。都有微信了，哎，现在有机会咱们可以问问 啊。 我是习惯打电话的 啊， 但是好多人习惯使微信的语音电话， 那个费流量，人家流量多呗， 流量多，这信号有时候不太好使。 那是， 啊， 那你得看我是不是在服务区， 而且经常来了一个电话之后那就断了， 嗯， 就是谁来了个电话那。 电话中断， 哎，这个反正，哎， 但您不觉得打电话通知这件事情比较有仪式感吗？就很 打电话 很正式。 现在都是先发一个微信 啊， 您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啊， 然后说方便，好，我给打过去。 那已经都能回复了，您就直接微信说呗。 不想说不清楚，还是打电话更多一些。 看来是啥大事儿？ 哎呀，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这个。啊，公交车喜欢坐在哪个位置，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啊，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没错啊，刘永琪说这个前两年他留胡子，一上公交呀，所有坐红座的乘客都不约而同的观察他， 嗯， 就是他在想，他们肯定是在思索这人多大岁数啊，我是不是得给他让座啊。我上车之前大家都很淡定，我上车之后所有人都在思考，有的人立刻起立，我赶忙说，哎，我不够资格坐这红色的座位啊。 不是胡子跟岁数有关系吗？ 嗯， 我20多岁的时候就是赶上什么 会留胡子，这个我不太懂啊，因为男生可能是不是就是岁数大了会留胡子，还是年轻也会留呀？ 那你得过没过青春期再说呗，过了青春期以后有可能就留胡子， 留胡子了 对吧？ 哦，那就怎么分辨这个人是多大年龄呢？ 不是看脸吗？跟胡子有什么关系？ 那有的人他就是长得很年轻，有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长得比较就是着急一点 啊。好吧，你这脸盲看来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哈，都是一些新朋友，像这个这是什么马个马是吧？ 啊， 说最后一排靠窗且开着窗户的位置是最舒服的。 哎， 然后诸葛亮说后门靠近刷卡的地方，下车方便，刷卡也方便，双层喜欢上面靠近前挡风玻璃，还可以看风景。 嗯，是啊， 哎， 嗯，大忙人建军也说我坐公交车啊尽量错峰出行，那怕挤着，坐公交习惯坐最后一排，双层的也坐二层最后一排，您这坐的是不是就是景色差一点？ 我不知道，还真没去过二层的最后一排。 是， 哎， 听广播听音乐也不怕颠，就是相对安静哈， 嗯， 挺舒服的。 哎，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哪两种再重复一遍 啊？第一种方式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一种方式呢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听听 FM， 也可以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哎，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 嗯 ，FM 梅梅这条你念了吗？ 没有。 公交车哪位置都行，只要有座就行。说 要求够低了。 那我这觉得有座就算幸福。 反正我是坐地铁，我有同感，就是我一般啊坐地铁都没有座。 哎，人啊有的时候就容易呢，这个满足啊。 嗯， 你比如说上一辆公交车，一看有座就特别开心。 哎， 当你不满足的时候，一上好几个座，我得挑一个好位置，就是今天我们说这问题，对吧？挑一个好座。另外就是说，一进去说没座，哎呦，希望这别太挤，松快点就行。当人多的时候，哎呦，挤我的时候别挤得太难受就行，啊，对吧？ 所以说应该知足还是不知足呢？ 对，人这个有时候特别不容易知足，所以心态好很关键。梅梅说有的时候有的人不能做到这个有座的时候，我没事儿。坐车不晕车，看手机啊，看书啊，倒座都行。现在不是疫情了吗？坐在车前开窗的位置比较好，通风。夏天不能坐车尾，太热。 嗯， 后边都是空调。 哦，反正我坐后面的时候都是开窗 啊， 所以就能感觉到那个夏天那个风。 你坐的车没空调吧？ 这我都没关注到。 特二是吧？ 快二 啊，特二那路没了。 您说这二的时候，我怎么总觉得带点恶意呢？ 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那是我们学校原来就是朝阳路上的一条，就是非常方便的一条快速公交， 哎、 就常坐那会儿。 是是是。 哎，运势居士说，喜欢坐双层巴士，路程远就坐上层，路程近就坐下面，方便也好，下车确实方便。 嗯。 但是现在我发现双层北京的好像越来越少点了，是吧？ 还行吧， 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就我还是特意去找了一辆双层巴士去坐的。 哦、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样的位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接下来再问于飞个问题， 您问 你们家那个充电的车 啊， 这两天费电吗？ 费电 啊， 这确实费，对， 天凉，当然你 天凉，电动车确实消耗电要快一些， 快没电的时候逮哪充哪嘛。 也不是，我一般都会规划好，因为我按了加充。 哎呀，真好，真方便哈！ 就是晚上就快看了，就是没完全用完，大概剩个100多公里，赶紧充上。 赶紧充上！我一般剩200多我就开始充。 你，我看来我有里程焦虑。 我是因为觉得这个充足了吧，就踏实是吧？ 哎， 近年来啊，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其实不断提升。 嗯， 大功率快充电桩更是受到一些青睐。一批早年建设的慢充桩啊，渐渐就闲置了。 哎， 有的呢常年不用，沦为摆设，跟那信报箱差不太多。有的缺乏运维，处于掉线状态。 嗯。 家门口就有一排充电桩，可家住在朝阳区天鹅湾小区的张先生，每一次充电都要去离家2公里的一个专用超充站。 2公里不近呀。 哎，为什么舍近求远？张先生就道出了无奈，说原来啊，家门口的这个充电桩安装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的区域，这就意味着即便自己每个月缴纳了固定车位的停车费，前去充电还要按照每小时2块钱来收费。同时呢，这些充电桩都是比较早年间建的哈，慢充桩充满电基本得10个多小时， 这就20多块钱呢。 哎呀，你停车费再加上电费很不划算。而且呢，由于缺乏专人管理，充电车位常常被那些燃油车占用着。说除了充电时间长费用高，充电体验差也是张先生不在家门口充电的原因。说有一回我插上这个枪啊，看到开始充电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好一看，不知道什么原因跳枪了。白停了一晚上不说吧，还没充上什么电。这第二天早上起要出个远门怎么办呢？打那之后，张先生就放弃了在家门口充电的这样的想法。记者就来到张先生所说的天文小区充电站，可以看到这里一排慢充基本上处于常年闲置状态，很多充电车位啊都已经被燃油车占用了。那么记者通过北京市公用充电设施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啊查询，看到这儿有多个充电桩的状态显示掉线。张先生所反映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位于朝阳区垡头地区的翠城新源北区充电站， 停车场内的一排慢充常年也是闲置的。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停车场白天供临时车辆停放，每小时2块钱哈，晚间则由固定月租车停放。在几个充电车位前标注着有月租车的车牌号，显示的都是燃油车的车号。哎呀，这个燃油车占充电车位确实比较讨厌。 说说我们电动车充个电多难啊。 哎呀，在近年来本市建设的社会公用充电桩的情况来看呢，大功率的快充逐渐成为了社会公用补能的主流趋势。慢充则主要集中在像于飞这样的是吧，自己家里边， 家里面的，对，反正是自己的，随时都能充上。 早年建设呢，如今闲置的慢充桩如何来进行盘活？充电行业内的人士也分析说，需要综合考虑位置啊、用户需求啊、电容升级等等位置等等这个需求。但是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就是慢慢淘汰。但是淘汰了之后，首先就是说，首先油车别占这个电车的充电桩 位置。 哎， 但人油车可能也觉得，那我让我停哪儿啊？ 然后车位紧张比较烦人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也是希望尽快的，比如说他要是改成了一个快充桩，那像刚才跟那位市民所的一些担心，是不是能稍微少一些？也有一些运维在里边，是吧？ 对 啊，你对充电有什么想法？ 我还好，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加充是能满足我的需求的了。而且我一般就是上下班开嘛，就没有那么大的电力的消耗。 那你们家加充两辆车能充吗？ 可以。 哎，那行，下回把我们家车开过去。 收费 还收钱呢？ 你反正一度就2块来钱吧，也不贵，是吧？ 不是4.8吗？ 是吗？没有，给收您就得多收点嘛。 真会算计。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就是好多刘永琪啊、冬日思雨我都看到了哈。这个特二路早就没了，改成200路了。我知道。 啊，200路了。您说我说的是快二 啊？对对，他那叫 B 什么什么 BR 什么？快速公交。 快速公交，对。 哎，从东直门 一直到东大桥。 从东直门到东大桥就一站地是吗？ 不是、 啊、 这边西边的站叫是到东大桥站 啊，东大桥是吧？一直能到这个传媒大学， 还能再往东呢， 到羊闸， 到羊闸环岛 啊。行， 你看常坐，您也没少坐呀。 没坐，常见。 哎 啊，因为我走那个叫什么潮汐车道。 啊， 有一段，然后呢，知道他那是公交车道， 让画着黄线， 哎，画着黄线。 哎，刘颖琪说还喜欢坐这个自动售票的公交车售票员的座位。现在新型公交车都是电动的了，我又买了2轮电动车，几乎不坐公交车了。现在有的确实可能老式的公交车上面还保留着那个售票员的座位啊，但比较少见了。 不是，有一些是有这个售票员来维护的，包括你像大一路是不是就有售票员的位置？ 有 中门有， 对， 是吧？ 因为大一路比较长。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公交车的座位。 哎 ，Osis 说，小的时候啊，住北京体育馆6路公交车总站。哎呀，这帮孩子没事淘气，就去上人家那公交车玩那个门去。售票员台上有几个按钮，有一电铃，没事就去捣鼓。 那电铃是干嘛用的呀？ 跟司机的联系。 哦， 你比如说是这样啊，他那个一般。咱就拿中门的售票员来说，因为离前门比较远，你跟司机说话真的靠吼。然后呢，中门的售票员手里边有俩钮，一拉那个后门一个开一个，再拉另一个中门就开了，一推那门就全关上了。然后呢，怎么能够让现在都是有摄像头嘛，那个能够看到门口下好车了，关好门了，怎么能让司机知道已经关好门了呢？ 按一下 那铃一听，哎，这门已经关好了。前面那售票员再按一下铃呢，就基本上就可以开车起步了。这样确保安全。当然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是什么？ 就是下一站要是没人下车啊，摁2下铃，证明下站我们这儿没人下车， 就不用停车了。 但凡要有人上呢？ 但凡是提醒一下，不用开门了。 司机大公共的司机基本上先往边靠 啊， 一看没人上车，然后慢慢再加油起。 啊， 就不用停车了， 这 对相对来说更快捷一些。 但是现在的工作都集合在这个司机一人身上了， 哎，报站 呐、 啊、什么都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比较淘气的司机 啊， 明明看到有一个人等车的时候，也可能不停。 不能吧？ 哎，过去规矩没那么严的时候，有些淘气，那要赶上末班车司机淘气起来，我跟你说吧，能气死人。 末班车是今天尾班最后一班，他着急回家。 他不着急回家，他就是诚心淘气啊！反正这说起来都是事故，不是都是故事啊，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还是非常多的。 是啊， 这个这昵称没法起了，说老人看这个小字儿比较费劲哈，身体不好，反应也慢。我爸就是看移动花卡宣传误导办了新号卡，销卡还得去营业厅。 哎，这不是销卡都是属于你得去营业厅嘛？ 所以说像现在啊，这什么字儿都写的那么小，而且关键信息写小字儿，这个确实得改改这毛病。 关键信息才是小字儿，谁写大字儿去？是不是？ 都改成同样字号二号字、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有很多人喜欢今天的女主持人 AHXF 说于飞这姑娘坦诚率真，很喜欢她， 谢谢您。 哎，然后呢还有刚才是谁说于飞老实来的 啊，还有说这的呢， 怎么老 是 也被欺负呀， 是不是今天又被李凯老师挖了坑了，然后我不自知就掉进去了。 絮叨说于飞这么老实的女孩子，李凯老师也没事啊，调侃我哪调侃，没调侃。 您看呀，叔叔啊，什么体重大呀，快二啊，还有二强调一下呀，重音。 关键问题，你是脑袋被门夹了，这是你自己说 的。我就不能自己爆料 是吧？ 还行，就智商还是一直在线的，反正、 反正这个不知道。我刚才说那公交车那个门铃哈，大家说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您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我们一起来聊天。 哎，今年七月份开始哈，北京也是严肃整顿，就全国严肃整顿这教培行业的双减政策落地。 那是， 那学科类培训热度是逐渐降温。如今这个双减政策已经实施近四个月了，不少家长反映啊，仍然有部分教培机构为了躲避或者拖延退费，使出了各种花招。因为特有的线下培训优势啊，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外语培训学校曾经啊为市民刘先生最近几年给孩子报，就是他的一个首选，因为 就是报班就选他们家， 对，离家近嘛。刘先生也是为孩子选择了这个学校的三环中心校区。不过呢，从去年疫情形势严峻以来，线下培训机构就暂停了，那孩子也是迟迟没有等到复课的消息。刘先生说，停课期间我们咨询过能不能改为线上课程啊，但是学校工作人员说没有线上课，于是我们就只好报了别家机构的线上课程。目前呢，孩子还有部分的线下课没有上。由于这个疫情还有双减政策的出台，他觉得所在校区线下复课啊希望渺茫，所以人家就申请了退款。 哎，挺好， 这也是有道理的哈， 把钱先退了。 对呀，在此期间呢，工作人员提出过可以为这个刘先生的孩子更换校区的方案，但是考虑到时间等相关成本，刘先生还是拒绝了。经过这一番拉锯，并且在这个丰台区教委的协调之下，双方终于就退课费的课时以及数额协商一致，工作人员还走了刘先生手里啊，要走了这个刘先生手里未开启课程的相关收据。然而到了这个约定好的期限，刘先生却没能收到退费。十月底的时候，机构的工作人员就给他发送了一条短信，声称啊，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这个外语培训学校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退费打款了，同时呢，也将关闭所有的线下门店，现在呢，现有的学员转入线上进行学习。为了还这样说啊，为了避免个人损失，建议您转入线上进行线上的一个班课，或者是线上的一对一学习。那11月14号的时候，记者来到了这个丰桥路八号院底商处，也就是这家外语培训学校三环的中心校区，就在这个位置。不过呢，就发现这个门匾已经更换为美联少年成长中心了，换门牌了，门上还张贴着撤铺公示书。其中就提到这家门店已经于10月26号撤店了。为了这个学员未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师资力量，公司决定关闭这个 ABC 三环中心，撤店不停学，我们会保障学员的在线继续学习。就这样的文字是贴在了店门口哈，过路的人呢也是驻足观看，但是呢透过这个玻璃啊也是看到空荡荡的空间。刘先生说，有他这样的经历的家长不在少数，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强执法监管，督促企业承担起责任。退费难的根源呢，是教培机构前些年无序发展，经营不善，导致现金流出了问题。这个不应该让学员和家长来承担风险。 反正就是人家想榨干你每一分钱。想利用起你每一分钱。 人家不退钱了呀。 对啊。反正这个玩意儿，这到底是该怎么办？ 目前是针对这个退费事宜啊，北京市教委和多位家长也是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积极的协调推动，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吧。 是吧？希望能把钱能尽早退到家长手里边。 是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景路说，第一次进你们聊天室啊，抽到1块钱。 哎呦，您这奖算是大奖了。 我跟你说，这个运气怎么是永远是？我这天天进聊天室也没抽着过钱呢。 是，咱们有20多块钱的，有这六毛六的，你看看您这零。 给我们点个赞吧，啊，然后呢，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右下角有点赞的这种 小 环节，小 心心哈， 哎， 也是一种互动方式。 嗯，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这是对谁说的？ 不是人家的名字。 哦，好的，他说了什么呀？ 说这个靠门的位置，双层车，喜欢坐最喜欢坐一层的位置。 嗯， 啊，这个。也喜欢过呢，是一个头像是个小熊猫， 哦， 起的英文名字应该是 M M M M 啊，咪咪咪咪咪咪咪是吧？ 不是摸摸摸摸吗？ 嗯，您说的我说的是英文，您说的是中文。 咪能是英文吗 ？M E 吗？不就是我的意思吗？ 人家是四个 M。 哦，好吧，我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啊。 行吧， 看看徐进的，他说远途坐在后排靠窗， 嗯， 既省了让座，又可以看风景。短途呢，坐到靠门靠过道，下车方便。要是没座位，就站哪儿都是，在哪儿是哪儿了，人多嘛，挤哪儿算哪儿，灵活机动了。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聊天。刘永琪说，以前啊，这个大公共是俩售票员，单机一公交车是一售票员，最辛苦了，从前门挤到后门， 哎， 查票卖票，没铃儿，肉嗓子喊。前门关，后门关， 嗯， 然后站售票员还下车起步帮忙乘客，就是起步帮乘客上车，就是反正你得帮忙推推， 帮忙一把是吧？ 哎，就是过去有一次去日本旅游，看到他们当地的地铁往前推人， 嗯， 我突然想起了80年代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也是这样推人的， 哦， 往车门里边推， 嗯， 先关上一门，然后自己再从另一个门上去。不容易哈，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真的很遗憾的一点就是来到北京的时间比较晚 啊， 就我16年才来到北京，才开始，当我来到北京的时候，过去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我都错过了。 你是来了之后已经直接公交车刷卡连月票也没见着哈， 啊，嗯， 包括那时候卖票售票员查票，你说话就是一定得说从哪上， 嗯， 从哪上呢 啊， 你那个票啊和你说的那个地方得一样，因为它价格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你乘长买短，明明是应该乘一毛钱，花一毛钱，你说一个5分钱的地儿啊，这人家售票员一查， 这占便宜呗， 哎，一查也能是查出来的。 嗯嗯，现在好了，现在都是智能的，您从哪上就是从哪上， 哎，刷卡，这不是刚才说了吗？也有弱智的时候 啊， 还有智障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得找找客服，说到说到了。 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时光雕刻说，哎，人少的时候会选择离下车门近的地方或者坐后边啊，这样能够看到窗外的风景。尤其是北京华灯初上，北京的夜景特别美。 是，尤其啊，我还除了最后一排，就我还爱坐的一个地方，就是靠门的那地方。 嗯， 因为一般我发现北京大客车啊，就公交车门好像都不是特别严实。然后，尤其夏天的时候，靠门的地方 是吧？ 对，有风， 哦， 就是如果车上没有空调，那个地方会稍微凉快一些。 啊，行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两种方式哈，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公交车，您喜欢坐哪个位置？今儿早上起有雾，天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冷哈， 哎。 寒冬将至，北京市啊正在加速推进超期服役的壁挂炉的淘汰工作。记者采访当中也发现，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壁挂炉的问题还真挺多的。 嗯， 比如说家住朝阳区某小区的张先生，最近时间有些无奈，他说啊，他们家那个自壁挂炉已经用了10多年了。前不久突然之间出现了阀门漏水的现象，最终是通过向物业和邻居打听，才从四惠啊高碑店一带找了个师傅上门维修。 嗯， 小区壁挂炉是由开发商统一安装的，最早的一批至今服役已经有17、18年了，早就过了质保期的壁挂炉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毛病。由于购买时间太长，壁挂炉上面的品牌标志啊、厂家地址啊、联系电话这些信息大多已经无可辨知辨别了。 嗯， 那么部分居民呢有维修的需求，得到处打听去。物业说他们修不了，壁挂炉呢也不应该归燃气那边管，找厂家吧，找不着电话。不好找人的现象确实有，但主要是维修的部件的费用也不便宜。除了感叹寻找维修人员不容易之外，也有不少的居民表示自己自费维护壁挂炉花费颇多。 嗯， 换一个小件200多， 哎呦， 水箱700-800，换个水泵1000多点。居民庞阿姨就说，说自己啊也听说有的居民邻居换了这个壁挂炉的芯片花了2000多块钱， 嗯， 说现在的人都想得开，换零件吧担心换了不久又出现别的问题， 是， 所以有些邻居家就整个把壁挂炉全给换了， 省心了，嗯， 哎，当然也花不少钱， 嗯， 啊。而在居民许平看来，壁挂炉使用年限过久，修还是换确实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说现在一个壁挂炉稍微好一点的就得10000多块钱， 嗯， 想要换新炉子真得咬咬牙。说总的来说，小区壁挂炉的质量啊还是挺可靠的， 不过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只要维修方便，小的问题小修也行，少花点钱，节约点，就这么着使着呗。 嗯， 当然也确实存在，就是它可能能耗啊、危险系数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 包括你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找到维修师傅找不着，或者是安排的档期特别满，一说因为现在天冷，你家里边采暖指着它， 嗯， 你说你等我啊，俩月之后我去给您修，这也等不了吧？ 那就冻死啦， 是吧？所以这个确实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嗯， 选大厂牌，大厂家的。 哎， 服务有保障 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有时间可以和大家聊聊，就是那个说明书一般都会保留多久 啊？壁挂炉的说明书，我们家留的还时间还挺长， 是吧？这种大件还真得留着，不一定它什么时候出问题，我们真的是看找不到人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办法，就是现在各您只要买的这品牌是个大品牌， 嗯， 他们家的官网 啊， 一般都会 官方客服 对都会有技术支持，有说明书的这种所谓的电子版， 嗯 啊，都能够弄下来。 是， 啊、 就是自采暖，其实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在大家还没有集中供热的时候。他可以自己 像我们家有孩子，我们家那自采暖从11月1号一直能使到5一。 啊，您家是自采暖是吗？ 我们家自采暖。 哎呦，那您没有这经历过特别冷的那几天，就十月底那几天刚降温的时候，超级冷。 我们家因为小孩嘛，所以这个有个自采暖还挺方便的啊，就是因为孩子要洗个澡啊什么的，确实是， 就是、 但是修个维修，我们家那壁挂炉 也 修 过， 修过。我光维修，当然维修加换件可能也花了1-2千、2-3千的样子、啊，挺贵的。 那要修的过程当中呢，一般这个怎么采暖呢？夏天修， 我夏天修 啊， 我夏天修， 真机智 啊！而且我们那品牌还行，维修还可以、 啊。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公交车的位置问题，您选择哪个座位比较好？ 嗯， 比较方便哈。 是拼音说今天这话题哈，说坐公交车选择位置，说明我们的公共交通发展太快了，四通八达，到哪儿都有线路。这想起以前啊，有车能上去就不错了，现在能选位置真的是天壤之别，出门太方便了 啊。吴家守志说，这个上车坐司机斜对面 啊， 斜对面边上，现在没这待遇了。 司机斜对面是哪个位置？ 就是刚才大包前面那个单人倒座嘛。 啊，那叫斜对面呀。 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司机的邻座啊。 没，中间还隔一大包呢、 哦。 啊，现在都没有这个位置了。 是，就是其实说到这公交车司机确实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可能早班车4-5点钟就有了，就是司机可能要在，尤其那天前两天下雪那天，我还在想， 哦、 就是因为我一出门的时候车上已经积雪非常严重了，完了我当时在想，那公交车司机那么冷的天、他是怎么把这个车给它清扫得干干净净的？ 特别辛苦，那时候公交车还得回去收车之后还得放水， 哦、 因为没防冻液。全是自来水儿、 哦， 啊！吴家守志还说呢，说印象最深的是三路公交车，从广渠门到南池子，后来到东单了。好像有北京公交车的时候就有三路了。 嗯， 三路从广渠门到南池子，广渠门是就是它那个铁路桥啊， 啊、 哦，就是现在往五右方向那边，原来是三路公交车。你知道五右吗？ 我知道您说的广渠门到南池子这段我是知道的 那是它的总站，然后直接就去了这个什么花市书店啊，走斜街那么过去了、 嗯、 那头不记得了，那头我一般就到那哪儿同仁医院门口换三路车、 哦、嗯 啊，这个三路、哎、 这也不算太远的路、 啊、不知道能不能碰上啊、 嗯、 常坐。嗯， 陆柳说小时候公交车太挤，一次售票员居然没挤上去。这售票员还有没有挤上去的时候啊？ 那得赖司机， 嗯， 太淘气，是不是？ 把售票员丢下了。 原来有各种各样的段子，是吧？师傅，等会儿，等会儿，师傅，等会儿， 哎，哎呦， 叫喊公交车，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关门走了呗。 哦、这看来是北京的公交车司机都很淘气啊。 啊，不，个别的吧。我可能就见着那些淘气 您常见淘气，淘气的人见淘气的吗？ 是 淘气相投、 然后呢这个梁大郎还说壁挂炉是有使用年限的，李凯、是我们家那还没过年限呢、 哦、 我那个第一个是小修，第二我换了一个温空气， 这一般这种大件是不是保质期不是那个使用期还挺长的、 10年8年 也没问题， 也就10年，因为我们家那个楼盘比较新、 嗯、 然后其次呢他那个温空气当年给的开发商给那个吧就是调个温度 啊、哦、 现在后来我换了一个能设计不同时段的温度， 嗯 啊，比如说夜里边调的稍微的低一点啊，白天早上得快起床的时候、 嗯、 让它温度稍微高一点，现在不是智能化了吗、 哎、 啊，据说是越来越方便，还可以拿手机调，对吧？ 是，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公交车喜欢坐哪儿，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暂告一段落了、 哎、 前一段时间其实真想过，就是当我们工作不忙的闲的时候，一天没事干的时候， 去坐坐公交车，逛逛北京城， 找一个公交车，找一舒服的位置往那儿一坐、 嗯、 咱也不着急，